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某次他上一个采访节目，主持人问他最喜欢哪本书啊？ 哈利波特。 以前提问嘉宾时，嘉宾都说自己爱读《红楼梦》《简爱》之类的名著，你还是第一个表明自己喜欢这类非严肃文学的人。 迟小迟满不在乎。 有什么不能提的？ 那你最喜欢里面哪个角色呢？ 小天狼星。 人气角色，能谈一谈喜欢他的理由吗？ 在阿兹卡班的13年，布兰克靠着为朋友报仇的信念活下来。他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爱意支持着他，靠吃老鼠也能活下来。我喜欢他的结局，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。作为教父和哈利永远在一起，他给了哈利一个家，他们两个人在一起。 主持人越听越不对劲儿，打断迟小迟。 可小天狼星最后死了。 迟小迟明显一愣。 死了？ 你连他最后的结局都不知道吗？ 这个失误好像对迟小迟打击不小啊，他之后的回答也显得有些有理，颇不在状态。这期节目播出后，一时间潮声遍起，说迟小迟想给自己操博览群书的人设，无奈用力过猛，本质果然是连大学都考不上的废物。这条黑料被有心人制作成截图，经常在盘点文盲明星时被拿出来表一表。061觉得迟小迟很冤。迟小迟难得默然了，半晌后他说： 因为我是公众人物啊，不论正面负面，舆论都是我的必修课。 如果那时候我在…… 说到这儿，061乍然收声。迟小迟乐了。 如果你在那儿就好了，可以帮我免费删帖。我每年的公关费可都是百万起价， Sam 都要愁死了。 Sam 是迟小迟的经纪人。闻言061抿着嘴笑。 因为你总是惹麻烦啊。 其实061刚才想说的是，如果那个时候我在，至少有一个朋友能陪陪你，安慰安慰你。据他了解，迟小迟在圈内朋友寥寥，一方面他起点高，性子毒，不爱和圈内人结交，另一方面他作为演员性情放飞，麻烦不断，惹得圈内一众人皆对他敬而远之。之所以没说，是因为061想起了之前被主神格式化的事情。被格式化后，061所有的系统朋友都劝他勿要交浅言深，跟宿主关系好固然有利于任务执行，但太容易引来未知的麻烦。这样一想，尽管自己很欣赏迟小迟，但还是有意规避一下的好。一人一系统正聊着，苏秀伦打来电话询问他明天有没有时间，如果有，请他到星云音乐部一趟，他们的前期工作已经准备完毕，可以开始录制母带了。迟小迟正在通话中，忽然听到061咦了一声。他不动声色，直到挂掉电话才问： 怎么了？ 主神让我收回通知后返回须臾之间3个小时。 主神？须臾之间？ 061通俗易懂地解释： 主神是我的顶头上司，须臾之间是他的办公室。 迟小迟听明白了，他一挥手道： 哦，你去吧，我这里没什么大事情。 主神规定 系统只能在宿主脑电波进入平稳状态，以及睡眠后，才有返回空间的权限。在这种突然召唤的情况下，需要有其他系统来代班，保证宿主的权益。 代班？哪位？ 061有点忍俊不禁。 你认识的009。 池小池回忆了一下。 哦，那个怀揣美食家梦想的文案员。 009是个好孩子，就是有点吵。 向池小池交代完，061接受了传送，转瞬只生。池小池脑袋里安静了片刻，一个元气满满的少年 AI 音响起。 1198号宿主，我是009号系统，竭诚为你服务。 你好。 嘿，你好，请问你吃饭了吗？请问我能蹭个晚饭吗？ 你也太直接了吧。 我听061说过好多次，池小池做饭好吃，一直想来试试看的。 嗯？他跟你提过很多次？ 009微妙的沉默片刻后，径直跳过了这个问题。 我答应给089值十次夜班，才走后门换来这个代班机会的。 089是谁？ 我们的随机系统。 池小池觉得应该给他一个机会，看把孩子都馋成什么样了。程父程母不在家里，程建在安慰过弟弟后也赶回公司处理事务，家里只剩下陈怡。009的本体是一个白衣黑裤的少年，看外表大概18岁左右，个子不高，不过胜在四肢修长，脸上还架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看上去文艺乖巧得很。陈怡看到009问道， 小袁，这是？ 这是我学弟啊，来找我玩，特地来尝尝我的手艺。陈怡，你去休息吧。 说话间，池小池拉开餐凳，想让009在餐桌边坐下。009却坠在池小池后头进了厨房，小尾巴似的。 我要看着你做。 陈怡听程建提过一嘴，晓得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他以为009是来安慰程元的，便欣慰地笑开了。陈怡嘴笨拙舌的，又不懂音乐，这下有一个看起来面善又乖巧的年轻人来陪小袁，小袁的心情能好一点。支开陈怡后，池小池一边站在案板边叮叮当当的切菜，一边说， 我记得061跟我提过，系统在现实中画出实体是违规行为。 你会举报我吗？ 池小池一挑眉， 万一呢？ 009满面愁云地思考了一会儿，摸了摸胃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 那先吃饱再说。 池小池感叹啊，真是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吃货。大概是怕被举报，菜一上桌，009就举案大嚼，大有吃死够本之势。 哎，你们系统吃东西没问题吗？ 009热腾腾地喝了一口活豚笋汤，鲜得直咋舌。 吃下去就变成数据了，一肚子的零和一。 哈，高端操作，高端操作。 池小池给009夹了一筷子黑椒牛肉粒说， 我听061说你是原始 AI， 是先天数据啊。 009握着筷子呜呜地点头。 那你应该知道很多关于主神的事情了。 我只是个写文案的，主神的事情我不是很了解。 不了解主神没关系啊，那你的消息也应该比较灵通，你在主神的各个部门都待过吧？ 009震惊了，一双杏眼瞪得溜圆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看你贿赂人贿赂的挺熟练的，没少帮人做事，好争取代班的机会跑出来吃顿饭吧。 009摸摸脑袋，一笑，俩酒窝甜晶晶的，像这橘子味的软糖。 要说消息最灵通的肯定是023，不过我也不差。 池小池凑近他， 我有几个问题，从我进来后就很想问，只是没机会和主神对话。我想061不是先天数据，有些事情可能搞不清楚，问你也许更快些。 吃人嘴短，何况009又爱跟人聊天，大方的。 你问吧，只要我知道的，不涉及保密协定的，我都跟你讲。 我觉得你们这主神上司挺有意思的，你们作为他的子系统，是义务劳动吗？ 009咬着一块糖醋小排，有点没有听明白池小池的意思。池小池简化了一下问题： 你们工作有什么好处吗？ 我是原始数据，为人民服务。不过像061哥那样的都有任务目标额度。我记得061哥跟我说过，他的任务目标是200次，你现在在的世界就是他第101个任务。 那执行任务成功以后呢？ 这个我不知道，不过我在系统后勤保障部门带过班，知道像061他们都跟主神签订过契约，用你们的话来说是劳务合同。 吃小吃饶有兴趣。 合同内容是什么？ 009津津有味地啃着排骨。 这个我也好奇，还偷偷查过，但是我没有那么高的访问权限。 我还有几个问题。 009一挺瘦弱的小胸脯。 你说吧。 你们在各条世界线里穿梭，支持你们运转的动力是什么？主神为什么要做这些？你们是怎么选择任务对象的？有条件吗？为什么要选择我？又为什么要选择成员？还有，在我完成任务离开后，任务对象要怎么办？ 009目瞪口呆，嘴边掉下一块啃到一半的红烧排骨。